说着，这个常桑君就掏出了一种药，然后他对扁鹊说，他说你要吃这种药，但是吃这种药你应该用上池之水来送下去。上池之水什么水啊？现在的解释有不同啊，有一种解释说上池之水是天上落下来的，但是没有落到地上，而是落到树叶上了，啊，落到草上了，也就我们常说的露水，啊，你用这种水把这个药送下去，将来你会知道许多事儿。那扁鹊就答应了，然后常桑君又掏出了那个禁方，那就是非常绝密的药方，给了扁鹊。那么扁鹊就按照常桑君的对他的要求，就喝上池之水送这个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突然实际原话，事见原意方人，就突然他看到了原是墙啊，突然他看到了墙的那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啊，这个扁鹊吃了这个药，突然能看到墙那边的人了啊，这太神了。结果呢，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治病，可是他表面上呢还要给病人呢这个摸脉啊，他不是说光看不摸脉了，但是还要以摸脉啊，然后判断病人的病症。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从医学上讲啊，或者从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研究看呢啊，这个有没有能够看到墙那边的人的人，也就我们常说的特异功能，有没有？现在看大多数人还不太相信，就是扁鹊有特异功能，也就事件原意方人这件事儿，我估计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也就是说，由于扁鹊看病啊非常的准啊，他解救了许多病人的痛苦，尤其他这个对病人的病症啊说得非常的准确，所以后人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啊啊，于是就加上了一段他能够透视人的啊这个腑脏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他有特异功能啊，这是后人加上去的啊。 关于扁鹊的医术，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不过在史记中有一段关于扁鹊对六种情况不予医治的记载，却与他这种治病救人的形象大相径庭。那么这段六不治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段记载呢？ 在扁鹊身上啊，还有一个就所谓的六不治之谜。我想啊，因为我不懂中医啊，咱们一块商量。因为在现有的这个论著当中啊，对这个六不治啊持肯定的态度比较多。什么叫六不治啊？就说有六种病大夫可以不给他治。这六种病，第一啊，骄姿不论于理，一不治；重钱轻身，二不治；衣食不能侍，三不治；阴阳病，脏器不定，四不治；情雷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这《史记》的原话，我给解释一下，这六不治是这样说的：第一种病不给治，是骄姿不论于理。骄姿不论于理是说这个人呢，非常的傲慢、骄横、不讲理。说对这种人别给他治，这是一。第二， 重财轻身，这个大家知道，财迷钱是吧，自己病多重了也不去治，按照六不治说，这是第二种，这种人不给他治。第三，衣食不能适，就说穿衣不得当，吃的不好，或者叫比如穿衣该穿的时候不穿啊，冻着了，暴饮暴食啊，身体肠胃坏了，说这种人也不给他治。第四种呢，就是阴阳病，脏气不定。阴阳病是指阴阳失调啊，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紊乱了啊，肠胃呀、这个内脏啊、消化系统啊不行了啊，这种人也不能治。第五种人，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形雷不能服药，形是体型，就是身体，雷呢雷弱，就这种人很弱，药都吃不下去了也不给治。第六，信巫不信医，就是他这个不相信医生啊，相信巫术，说这种人也不用治也不给治。所以这六不治啊，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是不是扁鹊的思想？现在我看有些论著说这是扁鹊的思想啊。第二，有没有道理？我说第一，从《史记》看，我觉得它不像扁鹊的，因为它没有扁鹊说或者扁鹊曰啊，这就排除了。我们读《史记》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司马迁并没有说这是扁鹊说的，而且在这个六不治之上还有一句话说，现在的人呢啊，苦于病太多，现在的大夫呢苦于治病的方法太少，然后说有六不治。我看这个行文不像扁鹊的，而倒像司马迁写完扁鹊故事之后啊自己发表的一些议论，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这六不治好多没有道理。为什么呀？我们都得过病啊，我们发现这六不治里有好多病应该治的，如果对这些病不治是不合适的。比如说第一，有人说这第一是最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分析好像也应该值得研究。你比如说骄恣不论于理，是指蛮横是吧，这个不讲道理，说这种人不能给治。但是我想人不讲道理蛮横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受的教育少，不懂事儿啊，混星子是吧，到哪去是吧，这个横里横气的。第二呢，人有的时候得病以后啊非常痛苦啊，自己的情绪也就变坏了啊，比如说撒火啊，发脾气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大夫面前呢，往往控制不住。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大夫应该区分说这个人的脾气不好究竟他的原因何在，如果是因为病使他痛苦使他脾气不好，我觉得应该劝说是吧，让他跟大夫配合，跟家属配合，把他病治好，不能不治啊。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重财轻身，财迷。其实我自己感觉人啊，只要有钱有病他一定去治。从古到今的情况是啊，老百姓是没有钱啊，不是他心疼钱，大家想家里有好多钱，他得病了啊，又不能吃又不能喝，钱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人呢啊，真正说得了病一般的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夫怎么办呢？讲清钱和身体的关系，同时我觉得多用一些便宜药，最好能花少钱看大病。所以这个要不治我觉得不对。第三，衣食不适，衣食不能适得病了你不治，我觉得这条最没道理。我们现在得病无论大人小孩 多半都是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适，对不对？穿少了冻着了，吃多了撑着了，你到医院看病基本都这样，是吧？所以这个病是大夫的，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职责，哪能说一看你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适，病了不给治，我照这样说医院就关门算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必须得治。第四呢，阴阳病脏器不定，我说这就是检验大夫水平了。如果仅仅是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啊，冻着了或者伤着胃了，这一般的咱们自己都能感觉出来啊。但是如果我内脏出问题了啊，阴阳失调是吧，内分泌出问题了是吧，各个脏器器官出问题了，这就是看大夫的水平了。第五种，行雷不能服药不治。行雷不能服药，我觉得就是病比较重，吃不下药了，大夫不给治行吗？他吃不下药，你可以用针灸啊，是吧？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呀。所以病人尽管身体弱不能吃药，大夫也不能啊拒之门外。所以六不治当中，我觉得这几种病都得治。最后一种，现在有人肯定六不治，常常说这种最值得肯定，信巫不信医。其实我想古代那个时期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信巫啊，我想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如果信巫的人求得大夫了，找大夫看病了，如果他愿意让你看，你就应该给他看，不能说你信巫吗，我信巫不给看，也没道理。 扁鹊是我国中医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医学家，为我国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被后世的医生尊为祖师。自古医药是一家，但凡中医名家对中草药都十分精通，因此民间流传着许多大医药学家与中草药的故事。扁鹊发现牛黄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那么这个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究竟是怎样的？牛黄难道真的是扁鹊发现的吗？ 啊，这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扁鹊在家里面呢，正在给他邻居呀配药。他的邻居呢啊叫杨文，啊是一个中风偏瘫患者，躺在炕上。啊，他用什么药呢？他是用青蒙石，啊，青蒙石也是一种药材，啊，磨碎了啊，可以这个镇惊，啊，可以这个解热，啊。可是正在配药的过程中，外面出现了人的这个啊喧哗声。什么事儿啊？原来杨文他们家有一只老黄牛，啊，老了。没劲儿了，也不能干活了，所以家里人就把老黄牛给杀了。杀了老黄牛之后，发现他这个胆里头有一块石头。结果杨文的儿子叫杨宝，不知道这块石头有用没用，感觉挺黄的啊，挺有意思，就给扁鹊送来了。啊，就告诉扁鹊啊，这是牛胆里面的啊，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用，您看看。结果扁鹊把这块牛黄就放在这儿了，青蒙石呢也放在这儿。可正在这时候，杨宝那家里面又来人了，啊，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们说，老父亲不行了，啊，病犯了，也就是他的偏瘫呢，中风啊，可能又加重了。于是扁鹊赶忙跑到了他的邻居家。一看这个时候的杨文是两眼直翻啊，这个口吐白沫啊，这个病很重。结果扁鹊赶忙说啊，就对他这杨文的儿子杨宝说，你赶紧到我家把那药拿来，就那块青蒙石啊。啊，结果这个杨宝啊匆匆地跑到他家，也没看哪块是青蒙石哪块是牛黄，就把牛黄拿去了。啊，急了吗？ 结果扁鹊也没细看，拿了以后就给严成墨，严成墨喂下去以后，结果一看杨宝的父亲杨文渐渐的缓和了。结果这个扁鹊回到家，他一开始以为还是用青蒙石给他配的药了，就一看，哎，桌子上青蒙石还在，那块牛黄没了。结果他就问家里人，刚才谁把这块东西拿走了？家里说杨宝拿走。这时候扁鹊心里想，这个牛黄难道还有这方面的功能吗？于是第二天他就特意用牛黄去配药，吃了没几天杨文病好了啊。所以这时候扁鹊才发现这个牛黄还确实有这种治疗的特效啊。所以这是关于啊牛黄的传说啊。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老百姓在敬仰扁鹊的同时啊给他编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有一个崇圣情节，或者叫英雄情节啊。你这人做过贡献，人民纪念你，人们忘不了你，怎么办？就不断给他加一些好的故事，让他更圆满更高大。牛黄是中药材，而且是和我们生活最密切的中药材啊。我们每个人都吃过牛黄的这个药，是吧？可以说是对老百姓密切相关。由于这个牛黄太管用了，人们老百姓离不了了，所以人们就想，哎，一定是扁鹊发现。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扁鹊发现牛黄的故事。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还有生活依据可以推断的话，那么扁鹊换心的故事就绝对称得上是奇谈怪事了。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解读呢？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真的会发生换心术这样的事吗？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扁鹊是我国中医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医学家，为我国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被后世的医生尊为祖师。自古医药是一家，但凡中医名家对中草药都十分精通，因此民间流传着许多大医药学家与中草药的故事。扁鹊发现牛黄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那么这个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究竟是怎样的？牛黄难道真的是扁鹊发现的吗？ 这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扁鹊在家里面呢，正在给他邻居呀、配药。他的邻居呢，叫杨文，是一个中风偏瘫患者，躺在炕上，他用什么药呢？他是用青蒙石，青蒙石也是一种药材，磨碎了可以这个镇惊，可以这个解热。可是正在配药的过程中，外面出现了人的这个喧哗声。什么事儿啊？原来杨文他们家有一只老黄牛，老了，没劲儿了，也不能干活了，所以家里人就把这老黄牛给杀了。杀了老黄牛之后，发现他这个胆里头有一块石头。结果杨文的儿子叫杨宝，不知道这块石头有用没用，感觉挺黄的挺有意思，就给扁鹊送来了，就告诉扁鹊这是牛胆里面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用，您看看。结果扁鹊把这块牛黄就放在这儿了，青蒙石呢也放在这儿。可正在这时候，杨宝那家里面又来人了，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们说，老父亲不行了，病犯了，也就是他的偏瘫呢，中风可能又加重了。于是扁鹊赶忙跑到了他的邻居家，一看这个时候的杨文是两眼直翻这个口吐白沫这个病很重。结果扁鹊赶忙说就对他这杨文的儿子杨宝说，你赶紧到我家把那药拿来，就那块青蒙石结果这个杨宝匆匆地跑到他家，也没看哪块是青蒙石哪块是牛黄，就把牛黄拿去了急了吗结果扁鹊也没细看，拿来以后就给严成墨喂下去以后，结果一看杨宝的父亲杨文渐渐地缓和了。结果这个扁鹊回到家，他一开始以为还是用青蒙石给他配的药了，就一看桌子上青蒙石还在，那块牛黄没了。结果他就问家里人，刚才谁把这块东西拿走了？家里说杨宝拿走。这时候扁鹊心里想，这个牛黄难道还有这方面的功能吗？于是第二天他就特意用牛黄去配药，吃了没几天，杨文病好了所以这时候扁鹊才发现这个牛黄还确实有这种治疗的特效所以这是关于牛黄的传说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老百姓在敬仰扁鹊的同时给他编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咱们中国老百姓有一个 崇圣情节，或者叫英雄情节，啊，你这人做过贡献，人民纪念你，人们忘不了你，怎么办？就不断给他加一些好的故事，让他更圆满、更高大。牛黄是中药材，而且是和我们生活最密切的中药材啊！我们每个人都吃过牛黄的这个药，是吧？可以说是对老百姓密切相关。由于这个牛黄太管用了，人们老百姓离不了了，所以人们就想，哎，一定是扁鹊发现，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扁鹊发现牛黄的故事。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还有生活依据可以推断的话，那么扁鹊换心的故事就绝对称得上是奇谈怪事了。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解读呢？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真的会发生换心术这样的事吗？ 他怎么回事呢？他说有两个人啊，这个一个人呢叫鲁公户，就是鲁国的人叫公户，一个人是赵国的人啊，叫齐婴啊，赵齐婴。这两个人都曾经找扁鹊看病，扁鹊啊用各种方法给他们都治好了。治好之后，扁鹊有一次把他们叫来，跟他们二位说你们两个人呢，我看现在的病好了，但是你们身上还有病，这个病是先天的啊，是从你生下来就有的啊，我跟你们说说。那么他说鲁公户啊，说你呀 啊理想远大，抱负也很大，你想做很多事儿啊，而且有各种打算，但是你的气质不行啊，优柔寡断，你不能做出决定，所以使你不能够成功。说赵齐婴啊，说你呀、啊、志向不太远大啊，抱负也不大，可是呢你的气质很好啊，能够决断事情，这样你也不合适啊。所以这两个人的毛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鲁公户啊是本事大胆子小，赵齐婴呢是本事不大胆子不小。你说这俩活的就有点太累了，所以扁鹊说干脆吧，我给你们换换心，同意吗？俩人说同意。结果扁鹊就让他们喝了熬制的那个药，这个药是让你深度昏迷的。喝了药以后，俩人三天不省人事。在这过程中，扁鹊给他们心脏打开，把俩心一换，然后缝好了啊，服上药，过些日就好了。好了以后健康如初，俩人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可出事儿了，这个鲁公户没回自己家，鲁公户回到赵齐婴家了，而赵齐婴呢又去了这个鲁公户家了。结果家里面的孩子老婆都不认识，你谁呀？他说这是我家呀，打起来了。于是赶忙把扁鹊找来，扁鹊把这事儿前因后果做了解释，这件事儿才算平息。但是这个大家一听近乎荒诞的传说，是吧？但是这里反映出什么问题来呢？这个我不懂中医啊，我感觉这个心呢可能还不是思考器官。我们现在常常说心想事成啊，我心里想你了，其实这是人们一般的说啊，真正的记忆思考是大脑，是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都靠大脑积累，然后我们用的时候从大脑那儿去释放出来。作为心脏，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供血的器官，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变心呢 啊这个故事啊更主要的是一种 教育意义，而不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第一，古代人就曾经想过器官移植这件事儿，我感觉当时就充其量是一种想象。第二呢，它本身是个预言，它告诉人们呢，就是要相互之间应该是取长补短啊，这样你才能成功。它本身它有它的啊这个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换心术啊，是人们啊这个当时有了一种想法，觉得谁能够换心呢？扁鹊。所以于是把扁鹊作为换心的手术的实施者啊，这反映出啊这个人们对扁鹊的还是一种敬仰的。 在扁鹊生活的时代，医生是社会上平民阶层的人物，并不被人们所特别尊重，并且许多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也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为何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呢？他在民间的声望又是如何树立起来的呢？ 扁鹊名震天下啊，他的名气怎么来的？第一，判断准确；第二，多面手。史记记载的很清楚啊，扁鹊是一个全方位的医学家，他能够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要求啊来做治疗。那比如他在赵国发现当地妇女病很多，于是史记记载他去做带下医，就是开妇科门诊。他在这个洛阳发现当地的老人眼睛耳朵得病的很多，而当地对老人非常尊敬，于是就开啊耳鼻医啊，专门给老人治啊。在秦国他发现当地小孩得病的很多，于是他就开小儿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扁鹊确实很令人尊重，是吧？他医术不仅是一科高超啊，切脉望诊，还全方位的啊，所以他的名气啊就很大啊。所以这一点，司马迁给他四个字的评语，叫做随俗为变。我们现在真需要这样的大夫，真需要能够对方方面面的病症都能了解、都能治疗的大夫，是吧？所以扁鹊之所以被人们尊敬啊，跟他这种这个医疗技术的全面啊有直接的关系。从现在我们对扁鹊的行踪看，他的行医是由东到西的，也就是从山东的齐啊到河北到河南到山西到秦国啊，沿路走来，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许多故事。所以啊，他走到哪儿都有治病救人的事儿，所以后来人们都在他经过的地方给他建墓修庙。现在光扁鹊墓在全国不下十处。 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然而一生救死扶伤的扁鹊最终却是死于非命。那么一代名医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终结的呢？ 扁鹊到了秦国，正是秦武王当政时期。当时啊，秦武王也有病，扁鹊去看， 这是他遇到了一批小人。本来扁鹊准备给秦武王下药的，可这些人在秦武王身边说扁鹊不好，他说武王啊，您的病在耳朵前面眼睛下面，让扁鹊治未必能治好，不仅治不好，反而让您的耳朵也听不见了，这个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所以越弄越坏，他不会给您治好的。结果秦武王就信了，结果又把这个话告诉扁鹊了，扁鹊非常生气啊，所以扁鹊说呀，说你呀与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呀，商谋大事，你可以得天下，如果你一些无辈之人啊共谋共事，你就将亡天下。你看这一点扁鹊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这个他所能说的话，而是看到了你秦武王偏听偏信啊，不让我给你治病，你不会有好结果。那扁鹊既然这样，他在秦国待着干什么呀？他准备离开。可是秦武王身边有一个人叫李喜，也是个大夫，他非常嫉妒扁鹊，自知技不如人，这种心咱们可以理解啊，非常记恨。结果在扁鹊离开秦国向东走的路上，他派人把扁鹊给杀了。所以这一代名医啊，死于非命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惋惜。那么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事儿，扁鹊是司马迁《史记》里面第一位大夫，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史的第一位大夫。可为什么司马迁偏偏把扁鹊写到这儿呢？那么使我感觉到要读一读《太史公约》。《太史公约》是司马迁写完一个人的故事之后自己发表的感慨，我读完以后突然感觉到好像不是司马迁单纯的讲扁鹊的故事。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啊，女无美恶，居功见度，是无枭无不枭，入朝见夷，故扁鹊以其计见殃，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也。大家听啊，这实际上我觉得呀很有深层次的意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女子啊，不管你是美还是丑，但你只要一进宫就有人妒忌你，那些有知识的人世人啊，不管你是有本事没本事，你主要一入朝，我理解主要是你一做官就有人猜疑你，这都是嫉妒的心理，是吧？对女子对世人啊。他说扁鹊呀，他是因为他的医术高超而被杀的。所以老子就说过，美好的东西可都是不祥之物啊，啊！所以老子这话是很有深层次的，是吧？大家一听，是吧？这个美好者不祥之物，他说这仅仅是说的是扁鹊吗？说的是谁呀？天下所有那些无端被猜忌被杀害的人。而司马迁在这儿偏偏写扁鹊，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有司马迁个人的一种感慨，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身也是被无端的被残害的，对不对？司马迁就是因为替与匈奴作战的那位将军李陵当时投降了匈奴，他替李陵说了几句公正话，他说李陵这个人不会真正投降的，他还会回归汉朝的。汉武帝怎么样？大怒，你敢对叛将说这个话？ 要真杀了还就好了，不让你死给他攻了，对不对？奇耻大辱啊，痛不欲生啊。司马迁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写史记，大家想他对扁鹊是什么感情，是吧？自己也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被人给残害了。所以我们读史记常常读出司马迁在写一个好人被害，好人被诬陷的时候那种由内心发出的那种同情感啊。所以啊这篇传记啊，在整个我们讲中国医学史上是一篇重要的传记。我们读历史啊，从政治学从社会学上看也是非常值得有研究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扁鹊再做一个总结啊。扁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生，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后来的人崇拜他热爱他，于是就在他身上不断添加了许多传说的神奇的故事。虽然如此，扁鹊的对医学的贡献，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的行医态度，依然值得我们颂扬。所以扁鹊对祖国医学的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啊，扁鹊永远不会为人民所忘记啊。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